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1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各位将听到在我们今夜思雨时广播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情感问题，也就是我们的节目内容，都是我们的听友网友把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您也可以参与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主持人孙岩，就可以参与进来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作家，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孙岩你好。 肖老师啊，有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哈，说想问一下，在中国市场上，爱情的市场上哈，一个女人39岁离异，想问一下，是不是几乎就很难再找到后半生的幸福了？特别是假如还带着一个孩子。我有一个男孩子，男孩子呢今年是11岁了，他爸爸是非要要他的，我当然也希望他留在我身边。周围的朋友呢都在劝我说，本来后半生可能就会比较难找到一份，再找到一份情感归属，如果带一个孩子可能会更难，所以让我放手把儿子呢给他爸爸。我知道他爸爸会带孩子很好，爷爷奶奶也会对孩子很好，他家里的条件也还不错，保证孩子能够受很好的教育，我当然也会经常和孩子互动。可是呢，我自己又觉得一个当妈的不把孩子放在自己身边，自己心太狠，如果为自己考虑更是觉得自己自私。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哈，第一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第二是不是真像别人所说的那样，一个进入中年的女性，他们说在中国的情感市场上，基本上你再很难碰到合适的男人，是吗？ 这一个问题里面其实含着两个问题哈，一个的话呢是中年女性，还能不能够找到真正的爱情？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你的这个孩子，到底是跟在你身边，还是说，他去跟着他爸爸？我想先从第一个来说起哈，中年女性的爱情的问题，我会想，一个中年，你要做一个中年女性，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中年女性？这个问题很重要哈。你是做一个仅仅是一个女人，仅仅是一个中年女性呢？还是说你是做了一个很有思想、很有智慧、非常美、有着很深厚的人生阅历和积淀的成熟的女性？那是不一样的哈，在爱情市场上。如果是前者的话呢，那么你的朋友们说的对，因为到了39岁，可能你再生育一个孩子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哈。你可能 不再是男人心目当中的能够有生育能力的，然后同时呢，也不是那种很青春的、非常漂亮的女性。 对， 如果从男性的角度来去把你当商品一样来看的话呢，那可能你的朋友们说的是有道理的。 嗯 嗯，但是呢，如果你站在一个人的角度，不仅仅站在男性的角度来看待你自己的话，其实你完全可以是成为一个非常的乐观、非常的积极、非常美、非常高贵，然后有智慧、有思想、有着你的人生追求、有你自己的事业、有你的圈子、有你的生活，是一个如此有内容的女性的时候，那么无论是比你小十岁还是比你大十岁的男性都是你的择偶范围。 对， 嗯， 所以先要对你自己做这样一个评估，也要对你自己有一个认识。 是， 另外我觉得确实是在生活中我们也看到这样的，这个结束了一段婚姻，可能这段婚姻有各种各样的缘由结束了哈。走出了这段婚姻之后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女性，她们在婚恋的市场上，那么她们也确实非常渴望、期待着自己能再去寻觅一次自己向往的爱情，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哈。在生活中还真的有一些女士找到了、得到了，但是也有那么一些女士呢。我们也在我们的节目中能够感受到，他们也是一段一段的感情去体会，一个一个的人去体会，然后他们会有越来越多的失望，他们甚至会觉得自己的后半生可能都再也没有办法幸福了。他们也跟我们在后台也有这样的倾吐，说怎么遇到的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他们都在想什么呀？他们也是离了婚的，他们也是一个这个离异以后的单身男人，然后他们怎么会那么千挑万选？然后你要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们这个想法是希望能找到更年轻的、更漂亮的，或者能生孩子的，或者还希望你有房的，你还能有事业的，或者这个还希望你能给他伺候得非常非常周到的。说这个早知道这样，那我就伺候我们家原先那口子了。 在我看来呢，或者说在我的工作经验看来哈，一个女性，尤其是中年女性，你能不能够在婚恋市场上取得成功哈，我们可以这么说哈，能不能取得成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铁律，就是你是在努力的扮演男人心目当中的优秀女性啊，努力的去迎合他们对女性的想象和期待，还是说其实你在努力的成为你自己，你去建设你自己啊，去把你的生活过得活色生香，过得很丰富，通过这样其实后者哈，是会更容易在婚恋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前者的话，当你去迎合他们的时候，其实千人千面哈，你没有办法迎合的，你最好还是去建设你自己。 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的幸福和你的未来是在你自己手里的。 是的， 你想过未来什么样的生活是由你自己来主张的。 是 的，如果你把你的幸福寄于说我离了这段婚，我奔着下一个男人去，那个男人能给我幸福，这是很渺茫的一件事儿。 是的，因为当你把注意力和精力放在去建设你自己这件事情上来的时候，那么有爱情非常好， 对， 可以让你的生活过得很好。但是就算没有爱情的时候，你的生活过得也很好。那么当你过得好的时候，其实你会有更高的概率吸引来一个很好的男人。 好，谢谢肖老师。一位女士，今年呢45岁，她说呢她的母亲今年是60岁。她说我母亲是性格开朗的那种人，我父亲呢在我20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就走了，然后我母亲这么多年呢一直是寡居的，但是母亲这个人性格开朗，写字、画画、音乐、唱歌都没有问题。现在母亲已经退休了，然后呢在各个这个老人生活的圈子里都是中心，她自己过得还是挺充实的。 最近母亲交了一个男朋友，母亲和这个男朋友的相处我没有什么意见，我一直都同意母亲应该有自己的情感归属，但是和这个男的见了几次面之后，我就发现这个男的在北京无房无户口，过去呢在北京就打一些零工，他和母亲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生活阶层。另外感觉他很想现在住在母亲的这套房子里，而且呢他希望的是能够在生活上在人缘上都能依赖母亲。这些如果母亲心甘情愿，我也不说什么了，我也并不惦记母亲的那点家产，但是通过和这个男人进一步的聊天，有了解到他在老家有三个孩子，而他这三个孩子都不是省油的灯，他这三个孩子当中其中有两个孩子都是想在城市闯荡和生活的，那么也曾经在城市里打过工。这些我都跟我母亲说了，我母亲呢现在也很犹豫，一方面不知道为什么她心里就是觉得这个男人和她合适，另外一方面她也很担心，担心对方的孩子，所以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嗯，我怎么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你妈妈到底该怎么办呢？ 嗯， 因为看起来你的妈妈对于和这个男朋友的生活能不能够安稳幸福，她也不是很有把握，她也在担心着。 对， 嗯，所以不如来聊一聊你的妈妈到底该怎么办的问题。 对， 因为你怎么办这个是很清楚的。 我觉得她说她怎么办，可能也就是她想提这个，看到她妈妈这样一个状态，不知道自己怎么跟妈妈支招，对不对？ 嗯，所以其实你的妈妈是需要跟她的男朋友把自己的担忧全部说出来。 嗯， 然后两个人来讨论一下，讨论完之后呢，一定要能拿出来一个解决方案的，或者说不叫解决方案，叫做预防方案。把妈妈的这些担心都能够消除掉。 嗯 嗯， 好的，也就是说自己要和这个自己交往的这个男人再去讨论一下。 嗯，是的， 再去谈一谈。 是的，而且呢这位朋友其实你也需要相信你的妈妈的智慧哈，毕竟她的人生也过了60年了，风风雨雨也见了很多了，可能你该关心的该提醒的你也尽到了一个孩子应该尽到的责任，那么剩下的呢就是相信你的妈妈有能力去面对她的生活，去沟通，去解决，去进行一些预防性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哈。 对，嗯，对，其实是可以的，是可以有一些预防的。 是， 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假如他们真的要再婚的话，那他们可能事先也会去做一些公证啊，包括财产啊， 对， 这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份保护吧。 对，是的， 包括对房产，对自己的其他的财产， 对， 是吧？ 提前约定。 嗯，大家也是做这样一个约定更好哈。下面一位，这一位呢是一位男孩子，他说，我想问一下哈，我就想一辈子自己瞎过， 瞎过， 我不想结婚，我觉得平时自己的生活过得挺充实的，和别人在一起呢，我就觉得不自在，不是我有社交障碍，我和男生在一起玩的都挺好的。我和女生在一起就玩得不愉快，我觉得女生矫情，事儿多，交往过的女孩让我觉得特别的累，交往女孩的时候人家都说谈恋爱特兴奋，我没觉得，我就觉得谈恋爱太累了，女孩怎么想的我也弄不明白，女孩对你还有那么多的要求，女孩事儿多，其实现在我不需要别人给我做饭，我可以点外卖，我也不需要孩子，我觉得孩子来到世上就是受苦的。这事儿跟我爸跟我妈说了之后，我爸我妈当然说一次骂我一顿，可是呢我就是这样想的，我父母说我心理有问题，要让我去看心理医生，我先问问你们，你们觉得像我这样心理有问题吗？ 听起来你挺自得其乐的哈。只要你自己觉得这样的生活还是挺享受的，感觉挺舒服的，你没有任何的纠结困扰，这就不能叫问题呀。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想要的样子去过自己的生活呀。 嗯 嗯， 对，所以没什么关系，只要你自己不纠结的话，是吧？ 对呀。 但是他为什么会一谈恋爱他就会觉得没意思，别人谈恋爱觉得有趣，他谈恋爱就觉得没意思呢？ 嗯，我会想起在我的工作中我曾经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人，而且通常都是男性。 哦、 嗯，这样的男性呢，他们经常是有一个非常情绪化的妈妈，然后这个妈妈呢很需要他，很需要这个孩子哈，经常在情绪上情感上去照顾妈妈。 嗯，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女人好烦， 嗯 啊，一点点小事情就各种忧伤、哀愁、不舒服、不开心，然后还得去哄，好麻烦。 嗯， 那么他当然不愿意去找一个让他像照顾妈妈那样去照顾的女朋友，他心里面有一个信念，就是他以为所有的女人都像妈妈那样， 嗯， 要哄、要照顾、要陪伴。好烦。 嗯， 但是事实上他们也进入了一个误区，就是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喜欢让男人来照顾她的。 嗯， 至少有一半的女人其实是享受于她去照顾别人。 对 啊，有可能你会遇到一个喜欢照顾你的，她在照顾你的过程当中觉得很幸福很开心，你可以找一个这样的女人来做妻子呀。 嗯，对对。这个男孩子他可能在前面谈恋爱的过程中，那么那些女孩子在恋爱当中的那些小表现、小表达，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男孩子正常的一些表达，这个男孩子也会害怕了，就是也会觉得哎呀，女孩子怎么这么麻烦、因为别的男孩子在恋爱当中，比如说女孩子稍微的有那么一点小矫情啊，别的男孩子都是能理解的，说女生嘛就这样。 嗯，是因为别的那些男孩子没有一个总是需要照顾的妈妈，所以呢就不会被勾起那个东西哈。但是有时候有一个悖论，就是越是这样的男孩子，他越容易吸引来像妈妈那样的女孩儿，需要照顾的、很多情绪的。矫情的， 说的是哈， 嗯， 哦，那有可能是这样的，那这个男孩子岂不就更害怕了吗？不过刚才向老师也说了，现在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其实你完全可以自己做主，你想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没有问题。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的一位哈，下面一位问我们的是：我的男友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就是喜欢喝酒，然后喝酒之后呢，就开始闹。酒闹，在单位有一次中午的时间出去和朋友喝了一些酒，结果因为酒闹下午在单位闹起来，受到了严重的处分，这次还没有接受教训，经常会如此。比如说我现在特别担心的就是他出去吃饭，他会主动的要酒喝，而且喝多了他就会闹起来。我们在公交车上他闹过，我们在地铁上他闹过，我们在家里面他也闹过。可是他清醒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手巧，什么都会修，什么都能做，心智也还不错，没有觉得那么幼稚。所以现在我就觉得他喝酒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他生理上缺什么东西，或者是他心理上有什么障碍才会这样喝酒，而且喝完酒之后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因为正常的人想一想，因为喝酒挨到过处分，下一次就不再碰酒了，可是他下一次会忍不住的再碰酒， 我想问老师，有这样能做心理治疗的地方吗？ 嗯，确实有。在我们中国呢，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团体哈，在国外有很多就是匿名的戒酒团体。因为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呢，你男朋友其实是在通过喝酒的方式去发泄他的情绪。他可能暂时还没有找到其他的让他在情绪上感觉舒服可以发泄情绪的方式，所以他好像习惯性的用喝酒的方式。因为当他喝了酒之后呢，去酒闹的时候，好像他的潜意识里面有一个声音在说，哎呀，我现在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这样的话我大不了就跟别人说，哎呀，我喝酒了呀，我不知道那其实是他用来发泄情绪的一个方式。如果你的男朋友愿意去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去疏解他的情绪的话呢，也是可以的。但如果不愿意呢，其实你还可以督促他去练一下太极呀，或者游泳啊、跑步啊等等，这样的运动的方式也是可以发泄情绪的。你要帮助他去寻找多种发泄情绪的通道，而不仅仅是让他戒酒。 好的。让他能够发泄情绪哈。 对。 这个人的情绪的这个发泄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有人用那样的方式，有人用运动。 对。 有人可能是这个用其他的自己的一些爱好。 对。还有人去唱个 K 呀。 对。她的男朋友看来是喝酒是她男朋友宣泄情绪的一个方式哈。 是。 有一位这个男生在问到一个问题哈。这男生呢，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家乡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的。比较小的县城，家乡里呢有要彩礼的习惯。那么这一次呢，和家乡的这个女朋友谈到结婚的问题，彩礼要12万。12万对于我家来说其实是挺难的。我母亲一直都没有工作，父亲一个人工作，而且呢父亲一个人工作还要供养我，读了书，读了大学，读了研究生，我现在的工资其实少得可怜。那么父亲这么多年来没有存下什么钱，可是面对着这么巨大的一笔彩礼，家里还是要支付的，到处向亲友去借。我呢现在就是觉得很难受，觉得不想结这个婚了，可是和女朋友呢之间已经有过比较亲近的关系了，我跟女朋友刚透露出这个意思，女朋友就要死要活的。那我跟她说能不能少要一点彩礼，她说那也不可能，也是因为面子问题。另外如果一个女孩子不要彩礼的话，就觉得没有办法向别人交代。可是我觉得生活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她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没想到她就会固执着这一面。如果我们借了钱，那我们今后几年的生活都是在还债当中。所以我现在觉得结婚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做人也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 听起来是挺不容易的哈。而且呢你这个女朋友这个又哭又闹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哈，最好你们还是要来沟通一下的，否则的话呢，就是结了婚以后，其实会有更多比彩礼有挑战性的事情。如果每一次都用又哭又闹的方式，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呀。这是一点。再一个的话呢，至于说你女朋友想要的那个通过彩礼来挣回面子哈，有没有可能你们可以就是对外宣称你就是拿了这12万，但是在现实上没有拿呢？左口袋进右口袋的方式，女朋友是不是能接受呢？如果这个彩礼仅仅是为了面子的话。 如果只为面子的话，让两个人或者让 这个两个人今后的生活，甚至让老人都这么为难，这么别扭，真的是没有必要哈。 是的，因为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结婚的时候，当然是一个比我小很多的朋友哈，他前些年结婚，就是女方家呢也是彩礼是很重的，但他们俩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哈。然后呢，后来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案，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呢，在他们这个婚礼的现场贴了一张红色的纸，我还看到了，我觉得非常有趣，上面写着就是男方彩礼8万元，然后女方陪嫁4万元，其实这个钱都没有出， 就是给别人看的。 对，就是个面子问题嘛，你一张纸的事儿就解决了呀。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谁会真的要看？哎，让我看看那张卡，那个存折，那个转账，谁会去看？这不都是给别人说吗？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如果你的女朋友不是用又哭又闹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你们两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坐下来想一个更加好的解决方案。 对呀，你们可以想一个解决的方案呢。 对呀。 谢谢肖老师。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私语时，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各位恋爱、婚姻、情感问题。 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处主任翟玉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愿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着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 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1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作家肖雪萍老师，和大家分享各位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也可以把问题留在我的新浪微博中。有一位男生问到的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呢是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我家，我女朋友呢平时娇气一些，在这之前呢我也提醒她了，到我家呢能够懂事一些，到我家尽量的和我父母多聊聊天，我父母呢可能会问她一些问题，我都告诉她应该怎样回答了，可是呢她到我家之后啊还是没有能讨得我父母的喜欢，可能是我妈嫌我女朋友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家里边我妈和我爸都在厨房忙活，她没有到厨房去问一句两句。我跟我妈说了，不要太在乎这些，现在的女生都不会做饭。我妈说，不会做饭的女生就不能够娶，等等这些。总而言之，这几天我妈和我爸一直在跟我说这个女孩不合适。我女朋友呢年纪比我小6岁，确实是平时会显得比较小一点，而且可能因为娇生惯养，连煮方便面都不会煮。平时如果在一起，很多事情都是我在做。我也跟她说了，希望她能长大一些，希望她不要那么好吃懒做，希望她能够知道生活中的好多事情都得自己亲手去做。可是他呢有空就在那儿玩手机，所以我也很累啊，但是又舍不得他，好了3年了我才舍得把他带给我父母看，是因为我心里还是很希望能和他有未来的。所以呢现在我就觉得跟我父母怎么说呢，我父母不是反对的特别激烈，但是我妈说了，如果我娶了这个女孩子，我妈心里就会一直不痛快。我妈觉得她儿子特好，值得一个更好一点的女生。 做妈妈的都是这么想的，尤其是在妈妈的眼中呢，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在家里面娇生惯养的，可是呢娶了老婆之后，非但老婆不伺候他，他还得伺候老婆，妈妈会心里不平衡的，他会觉得我的儿子我都不舍得用啊，让我的儿子来伺候我，可是现在他却要伺候他老婆，妈妈心里会不平衡。但是呢我会想哈，可能现在在这件事情上，一方面你可能要理解你的妈妈她是这样的，但另一方面呢你自己需要知道你是为了什么而跟你的女朋友在一起，你是为了让她给你做饭吗？ 为了让他帮你取悦你的父母吗？恐怕都不是哈，可能是为了你爱他，为了你在精神上，在内在情感的方面，你们彼此需要，彼此扶持，是这些内在的东西吸引着你们，让你们在一起，而不是那些外在的，那些的什么条件呀、什么能力呀，那不是很重要的哈。 对， 嗯 嗯。和他过是你，反正不是你妈。 是，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看中的人，在父母看来就是觉得，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哈。 是的， 有的时候也很奇怪，别的朋友也觉得，哎呦，这俩人合适吗？你瞧这俩人怎么看着那么不合适啊？可是人家两个人过得还挺好。 是的， 是吧？ 嗯。不过说到这儿呢，我会想再多补充一句啊，就是男孩子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其实你不能就这么直接带回来了，你要提前给你的父母做心理建设的。你要在他们那里做一些铺垫，再提前跟父母说一下，你这个女朋友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性格特点，什么样的习惯，尤其是女朋友在一些什么方面对你有多好啊，多爱你，而你也你们俩的感情是多么好，同时对你的父母提出期待，说我希望他们来的时，他来的时候，你们能够对他好一点， 嗯， 而不是要求你的女朋友主动去取悦你父母，因为他是来你们家做客的， 嗯， 一个客人是很难主动做些什么的，所以你需要给你的父母做铺垫，让父母主动做什么， 哦， 这样会有助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建立， 哎。对，你说的对，就是事先应该做一些铺垫， 对， 事先应该和父母做一些沟通，而且事先把自己对对方的一些大致的了解也应该告诉父母。 是的， 因为看来这个男孩子只做了单边的工作，只是跟这个女生说到我们家你懂事一点啊， 是， 你别坐那儿老玩手机啊，你乖一点啊，你这个听我妈的话一点啊，但是你还得告诉你父母呢，对吧？ 是， 够操心的。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孩子，她说，我是一个北漂，我在北京呢没有固定的住房工作，那么找了一个北京的男生，在一起也有2年的时间了。找他其实就是因为他是北京人，而且在他之前我找了另外一个北京的男生，可是对方家里就特别反对他找户口不是北京的女孩，而我现在这个男友和他家里呢都不在意我是北漂，我的户口不在北京，但是我想说的是，他真的不是我爱的人，我就是觉得他各方面条件适合结婚，如果我就想在北京生活，他能够让我省劲儿。他本身有北京的户口，家里又是北京的房子，他父母也都是老北京，而我呢真的不愿意回到家乡去，我的家乡没有工作的机会，即便是去工作的话，在我的家乡能挣到的钱像我这样的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所以我不想回去生活，我想在北京，我喜欢北京，可是在北京生活可能就要牺牲掉我心中向往的那份爱情。我的男朋友是一个比较地道的北京男孩，他家的很多生活习惯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家南方，他家的生活习惯包括吃，包括一些生活方式，包括家里的各种各样的卫生标准等等，其实我内心都觉得不大适应，可是为了未来我好像还是要和这个家连接在一起，我又有很多的不安，我会害怕一旦我嫁给了他，这个目标实现了，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实在哈。 嗯 嗯，我想说的是，你可能需要为你的选择负责任。 嗯 嗯，只要你想好了，无论你是用什么样的目的目标跟他在一起，跟他结婚，其他的人是没有权利来评价你的。 但重要的是呢，当你做了这个选择之后，你要能够预计接下来你面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以及你是否有能力来去承受这样的生活，把这样的生活过好。只要你想好了，其实没有什么样的选择是不可以啊或者不好的。 所以有的时候生活中可能就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办法占全所有的 是 我们能实现的理想，是吧？我们既要到了这个糖块儿，我们也要到了什么身材，没有办法，爱吃甜食你可能就要付出这个身材发胖的代价，对吧？ 是， 你如果说非想要一个有北京户籍的男孩子做丈夫的话，你可能就理想当中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没有那么完美了，就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事事没有办法都两全吧。 是，那也可能有一种完美的情况，比如说你没有跟他在一起，但是你最后遇到了一个又是北京男孩，同时你还很爱他，他也很爱你，如果可以有这样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哈。 对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勇气再这样去找，他这已经是找的第二个北京男孩了哈。 嗯，可能还是要看你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或者原则，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如果你是基于爱情，你很欣赏他，那恐怕你是能够给对方打，起码不说打100分，打到90分还是有很大的可能的哈。 如果说给对方一开始就打分打得比较低的话，这个当然是基于情感打的分，可是其他的这个综合的你也要纳入进来啊，因为你看中了对方的户籍，你看中了对方的这个北京的房子，其实这些都是对方的分数，是吧？ 老实话，我觉得就是为了户口房子而恋爱结婚，这样的故事是我2009年到了北京之后我才听说的 啊。 在那之前呢，我一直在深圳生活，可能那边没有多少本地人。 对， 所以我刚刚到北京的时候，我觉得哦，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但是现在多年以后，我也能理解，因为在北京的生活确实很不容易哈。 确实有那么一些人他是非常想留下， 特别不容易。 对，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但是这个婚姻是一个长长久久的事情啊，是一个要日日夜夜在一起的事情啊。如果现在就对这个要嫁的这个男人会有这么多的不安和不满的话，我真的也替他挺担忧的。 我会觉得呢，他描述了一个如果回到老家生活的话会是多艰难，多么的不开心，多么的不容易。那我想呢，有可能你留下来通过婚姻的方式跟他在一起，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不容易艰辛哈。 对对，未见得就像你想象的生活从此就那么一帆风顺了。 因为如果跟一个你不爱的人发生亲密的行为，那还是一件蛮痛苦的事情。 对。有一位妈妈问到了一个问题哈，说我想问一下，我儿子今年15岁，可是我儿子已经谈恋爱了，我想跟你们探讨一下哈。我挺想让他能够明白，这个现在谈恋爱对于他来说早了，可是你们也知道现在的孩子听不进当妈的说这些。当然我也看了一些书，也了解了一下这个年龄孩子的心态，他们的恋爱应该不算是真的恋爱吧。有人说这个年龄的恋爱是最纯最美的，可我不就是怕出事儿吗？如果要出事儿的话他怎么负责呀？那个女孩也是他们同学，我呢给那个女孩的家里边打电话了，我跟人家妈妈说了，可是我没想到人家的妈比我这个当妈的好像还开放一些，她说孩子们愿意谈就谈吧，我知道我女儿，所以呢我对女儿是比较放心的，可我害怕我们家条件比他们家条件要好，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的话是不是对未来影响不好啊？ 什么叫我们家条件比对方条件要好？这妈妈是不是担心？哎呀，对方的女儿要是和自己的儿子，这个有点什么事儿的话，对方 要赔钱哈、啊。不过我倒觉得那个女孩子的妈妈的回答挺值得你参考的。她那个妈妈说：“我了解我的孩子。”那我想你对于你儿子恋爱的这个事情如此的焦虑，如此的害怕，有多少程度上的原因是因为你并不了解你儿子，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有自制力的人，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人，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对未来有规划，然后清晰的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的人，你不太了解他，所以你才会这么焦虑，这么害怕。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另外有一位问我们问题的哈，是说我自己觉得我有很高的择偶要求，我希望对方是比较完美的。问什么问题的是一个男生哈，他说我对对方的身高、外形，我对对方的气质，对对方的家庭教养都有一定的要求。经常别人说我要求太高了，可是我觉得爱情就是要要求高。如果只是随便找个伴儿，或者解决一些什么生活问题，解决其他的问题，那是很容易的事情。而爱情就是唯一的，这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只等一个人，只觉得那个人是值得付出爱的。我喜欢有这种感觉，我想跟你们探讨一下，我的感觉对吗？我的感觉有道理吗？是应该这样吗？ 如果直接来回答他提的这三个问题的话，就是人的感觉总是对的哈，人的感觉总是有道理的。但是至于说这个对的感觉，有道理的感觉是不是有助于你的幸福，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了。当你在说着你对于你未来的伴侣有很高的条件的要求，那我就会知道其实你对你自己一定也是有很高的要求的。与此同时，你也经常对自己是不满意的，你觉得你好像不能达到你对自己期望当中的那个样子。所以你才会希望找一个近乎完美的女朋友，这样的话就可以弥补啊，在内心层面弥补你认为自己不完美的那个部分。 好，另外一位女孩问哈，说我想问一下孙妍姐和今夜思雨时的嘉宾老师们，如果和一个男生认识只有20多天，能不能就考虑结婚呢？真的觉得我们特别的合得来，但是周围父母其他人都在劝，闺蜜也在劝，让我冷静冷静。可是我觉得如果不趁此热火来结婚的话，那再走下去也许慢慢的就没有这个结婚的心气儿了。真的觉得什么都很搭，什么都很合得来。希望你们能及时回复我的消息。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日期啊，他是上星期发给我们的，我希望他现在还没有结婚吧。来听听我们先说一说我们的想法，肖老师。 我在听到他说他的担心之前哈，我在心里想，可以呀，想结就结嘛。但是我听完了他的担心以后，我又很想说，哎，你再等等，让我们聊一聊。因为你为什么会担心，就是再处一段时间的话就没有结婚的热乎劲儿了呢？这很大程度上会让我担心你是不是对自己的感觉经常都不确定哈，没有那种稳定性确定感，所以才会想要在如此高昂的那种状态和感觉里面的时候想要急着结婚。这恰好是一个让我担心你会让朋友们担心你的原因哈。有可能你对于你自己的状态经常都不是很确定。 你说的太对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朋友。他也是遇到了一个男生之后，就是特别想很快就结婚，很快就结婚。后来我们也在问他说为什么呀？你不能等一等吗？你谈恋爱，你谈了三个月就想结婚，你干嘛不能等上半年的时间哈？又不急一时，你又不着急生孩子，又没有人在背后逼着你。但是我觉得再过三个月，我对他的感觉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哦。那如果结了婚三个月以后变化了怎么办呢？ 后悔也来不及了，已经结婚了。 对呀、 啊，真是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为什么有人会有这种思维？ 我也在想哈，好像在此之前，我还没有碰到过有人这样子跟我谈他的一种感受哈、会希望在一种状态比较高昂的状态下的时候，赶快结婚，赶快做一个决定。那我觉得唯一我此时此刻能想到的唯一的可能性哈，是你的感觉等经常都在变，因为那些感觉都不深入啊，都是浮在你的皮肤的表面的，好像它没有经过你的理性的对这个感觉的思考啊，你处在那个感觉里面，所以呢你就会就像是一个孩子，你比如说别人把你的糖拿走了，你就啊我很伤心我要哭，或者别人给了你一个糖我很开心我要笑，但是你没有去想过说我为什么这么开心，我为什么这么伤心，你没有对这个感觉进行思考，甚至你也不敢思考。你好像对于去了解自己的内心的真实愿望是有害怕的。所以才会急着在这种激昂的状态下的时候做决定。 好，谢谢肖老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哈，一个女孩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订婚了。我订婚这件事情才知道我和闺蜜闹翻了，原来我的闺蜜喜欢了我的男朋友，我的男友发誓说他和我的闺蜜没有任何的交集，或者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事情，但是呢我的闺蜜在我订婚仪式上给我发来了一条微信，她告诉我说我的男朋友其实最初是她喜欢的，是他告诉了我他喜欢我才注意到这个男生的，然后我才和这个男生谈恋爱的，他说由此他觉得是我对他有了背叛，一切搞得我莫名其妙，我们三个都是学校的同学，我和男朋友都谈恋爱好几年的时间了，当然这个闺蜜这好几年间也到国外去读书了，我一直都觉得没有什么事情，还经常和我的闺蜜说一些比较提及的话，现在想起来我的闺蜜其实都没有积极的去回应，这一次她回来也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在一起吃过好几次饭了，我没有看得出来我抢了她的喜欢的男生这件事儿，而订婚仪式上她发来这样的微信，我觉得是不可原谅的，可是同时我又总觉得是不是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呢，对我的男友也有了一些怀疑。 你可能需要问问你自己，有没有可能仅仅是你把他当闺蜜，而他们又把你当闺蜜呢？因为你也谈到说在以前的时候，每当你在微信上跟他说一些提及话的时候，好像他都没有怎么积极的回应你哈。然后可是让我此刻感到好奇的是，为什么他一直都没有积极的回应你，可是你却感觉不到呢？ 我也觉得这个女孩是蛮迟钝的哈，因为我们通常对友情之间的就是如果我们能称为闺蜜的，那可都是两个人能一起手拉手去逛街的，两个人能分吃一杯冰淇淋的，两个人能说我的男朋友怎么怎么样，我最近又和他吵架了，今天他又惹我不高兴了，我们是能说这种提起话的才称为闺蜜呀、 是 你是不是对闺蜜的这个定义有误是吗？ 是啊，而且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当这个闺蜜她告诉你说当年他也喜欢你的男朋友，然后这个消息竟然会动摇了你对你的男朋友的感觉， 导致你都不能信任你的男朋友了，那你可能需要，这是一个信号哈，这个信号在提示着你，你需要去关注一下，你是不是经常都过于钝了哈，都不太相信自己的感觉，好像别人说点什么都很容易动摇你自己的感觉了。 就是很容易被别人影响，是吗？ 对，是的，好像他不太能跟自己的感觉，信任自己的感觉，跟自己的感觉在一起。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可能哈，因为未来在生活里面，尤其是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会面对非常多的挑战、问题、诱惑。如果你如此的不能够确信你的感觉，当你的闺蜜都不把你当闺蜜了，你还觉得你们很亲密，然后你跟你的男友本来都订婚了，挺好的，别人随便说了一个什么，你立刻就开始怀疑你们的感情。这个部分其实是需要你关注哈，要去解决的。 也就是说要解决你自己的感觉和你对你自己和你对周围事物的判断。 是的， 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朋友，你的男朋友，你要做一个重新的判断，是吗？ 是，就是你需要去培养一种能力，就是信任自己的感觉的能力。 对， 但是我们信任自己的感觉有一个前提啊，你得先有感觉。 对，如果你没有感觉的话，那也是蛮糟糕的事情哈。 是。 好的，谢谢肖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肖雪萍老师，回答大家的情感问题。我们今晚的节目就这样，如果大家近期给我们发送了问题，咨询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成为别人的心。